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夜晚时光当中，打开你的收音机，锁定我的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刚刚我调了一下这个麦克风的耳机的音量，因为它有点过载了，所以我特别注重这个过载和合适的这样一个听歌的感受。在周六周日两天呢，你休息的怎么样呢？这两天没有跟家人团聚，跟朋友聚会，有没有自己过一个属于自己的 part time 啊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去听听音乐，然后看看电影，洗洗衣服，打扫房间，睡个懒觉，然后跟宠物好的相处。每个人都有过周末的时间，那我的周末就会听音乐，然后去跟家人一起带一带朋友聚一聚哈。其实每天晚上在花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有非常多的听友喜欢音乐，喜欢夜晚的朋友在这里聚合，就像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对音乐的态度以及理解，还有对生活的热烈的追逐的渴望啊。谢谢所有每天晚上通过花椒收看十点大陆机，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十点大陆机，还有通过 FM98.2 调频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和网友。周准代表节目组感谢大家，谢谢，一鞠躬，两鞠躬，三鞠躬，非常的感谢啊。因为夜晚呢可以让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理由，一个这样的态度，一个这样的步调去收听或者收看一段音乐，或者说我们一起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那仰仗各位的捧场，每天晚上都有进场的朋友，谢谢不丁江湖第二，晚上好。也谢谢刚刚分享我直播间的朋友孙小果、野性男人，还有江小乔、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地天、三拜父母、四拜节目组，谢谢大家。还有就是 Rainbow 啊，还有 Rainbow 的朋友迷了路的泽，也看到了朋友把我的直播间分享到了你们宝贵的朋友圈，真的是不吝啬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啊。在这样一个夜晚呢，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听听我选择的周一的这样一个应该叫做岁月留声机的环节和桥段哈。这个桥段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听的音乐是我精心选择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而且听音乐很多很多人的 DJ， 我有丰富的音乐的听歌经验，我也希望把听到的好音乐通过节目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晚上我放的歌曲喜欢，或者喜欢这个歌手的话，希望你在花椒的直播平台点赞。如果你有花椒豆，我也谢谢你送给我花椒豆的一些小礼物，像什么口水不是口水鸡，黄焖鸡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 无所谓，随便都可以，只要你们觉得这个节目 OK 就送给我礼物。今天晚上呢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因为岁月留声机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有了年头的歌曲，就像一瓶酒一样哈，就是历久弥新，你会将老唱片你放在抽屉里，也许不经意间拿出来啊，落满灰尘的唱片你吹呢，灰尘随着这个阳光还有微尘的起伏非常有年代感。好的音乐也是这样的，在夜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品一品好的音乐带给我们神奇的感觉，我们听音乐会有自己神奇的反应。比如说你在2018年的10月22号星期一晚上的22点05分40秒钟忽然在电台，在花椒，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听到一首1996年的歌，2001年的歌曲，那那个时候你会忽然发生一个神奇的反应，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跟谁在一起，做着什么事情，你开心吗，你快乐吗，现在的你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有没有变化，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会随着一首歌的化学的升腾而产生质的飞跃。那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我放的歌曲都有这种神奇的化学反应，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听好歌，谈谈那个时候的自己和那个时候发生的人和事。憾事啊，就是 and 事情。首先第一位登场的歌手，我们要掌声欢迎林忆莲。在我的个人的关于亚洲乐坛或者是应该是中国国内的乐坛来说，林忆莲是排在前五的女生的位置的，因为她的个人经历，因为她自己对音乐的一种天然的敏感性及高贵华丽的音色，确实能让我们瞬间有巨大的代入感。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哈，应该是那张专辑在2001年12月1号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原来有林忆莲，有几个省略号，原来林忆莲。2001年，现在是2018年，17年过去了，这首纸飞机依然相当的动听。那2001年12月1号的时候，我想问你在做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进电台呢，我还在上大学读书，岁月下回到了那个青涩的校园里，我喜欢这个孩子的声音，有请林忆莲《纸飞机》。介绍一下这首《纸飞机》的填词的作者小韩，他是新加坡最出名的填词人之一，谱曲是林忆莲和黄韵仁哦。我觉得小韩跟那个蔡健雅的合作真是相当的完美，每次出现蔡健雅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小韩又跟他合作了，而且小韩是新加坡最顶级的作词人，也参加过很多电影电视剧的一些词的创作，他是顶级的，我个人为是城市爱情故事写词的高手。如果你喜欢流行音乐应该关注一下小韩这个名字。 2001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收录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纸飞机》，希望这个旋律能够唤起在2001年冬天的时候你的生活和那个当时的自己。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晚上好，我是十点达陆机的节目主持人制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今天是2018年的10月22日星期一，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在经历了周六周日两天的休整之后，希望你充电满满，对工作和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激情。当然在夜晚的时候呢，周一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呢进入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听歌的时段，也可以唤醒大家对那些年代好声音的记忆。那今天晚上周准精选了很多很多华语歌坛相当优秀的歌声以及词曲创作人对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个隐喻音乐的一些输入和获得。刚刚那首歌来自于2001年12月1日林忆莲那首歌叫做《纸飞机》，发行它的叫做名字叫做原来林忆莲的专辑当中。2001年你在做什么呢？是不是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如果你是1995年出生的话，现在刚刚6岁，那个时候让人羡慕。其实每天的晚上，特别是周一的夜晚，是一个听歌的好时机。我希望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歌手，喜欢这首歌，或许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对你有独特的意义，你可以为这首歌手点赞。点赞的方式就是你拿出你的花椒，在花椒的这个分享和关掉之间的中间点赞，就会有不同的小图标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的节目变得非常的可爱以及感性。如果你有多余的痘痘的话，你也除了你分享那些漂亮的女主播跳舞啊唱歌等等才艺的，你也可以送给深沉感性有温度的十点大陆机啊。刚刚谢谢布丁，布丁江湖第二送我的礼物，掌声，非常的感谢。也看到了孙小果分享我的直播，看到了艾维一稻草人，我们老朋友都来到节目啊。谢谢会员于元慧啊，为节目的树的大拇哥 ，Thank you。布丁布丁江湖第二说，2001年初一初恋。你那个初一呢写成了除法的初，我不知道是初中的一年级还是你打错了。不管怎样，我觉得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就是我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我是周准，我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北京青年广播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广播的频道。你通过花椒看到的这个节目首先是一档广播节目，然后你可以通过花椒看到直播间的样子。那直播间现在有几个镜头呢？现在有5个摄像头给你看一下。第一个镜头是现在这个，嗨你好，你们好，你们在哪里看我的直播。第二个镜头是正面的，依然很帅气就对了。第三个是我的侧面的镜头啊，岁月留声机，欢迎你看到这个留声机的大概的一个模板嘛。它其实如果它是个真的点唱机就好，但它是一个仿真的点唱机，但是确实有这种情绪在里面啊。如果真的是叫黑胶上面放上去的话，放出那种夜上海，夜上海，上海是个不夜城，那种感觉就会出来啊。这是一个近景的一个镜头，我会看到我们的这种非常有意义的台灯哈，有年代感台灯，还有这种 speaker 啊，扬声器点唱机，还有一个全景就是我了，看到我后面的面板了，十点达录机啊。这是我们节目的构造。谢谢于元翠，谢谢江小乔。有豆的刷豆，有礼物的送礼物，有豆的刷豆，喜欢点赞的不要忘记点点你手中的智能手机 iPad。 第一首歌纸飞机，非常充满温度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还是诚意推荐给各位听听整张专辑。在20大概是这张专辑03年的时候， 一个非常低调的歌手终于发专辑了。2013年的你在做什么？我还在读大学。这个歌手非常厉害，是包办了整张专辑的词曲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人写一首歌来了灵感很厉害，如果他整张专辑十几首歌十首歌大概都是自己作词作曲，是相当厉害的人物，而且有岁月的沉淀以及对音乐的尊重和对生活的历练。谢谢稻草人送我的掌声， Thank you。 然后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朴树。生如夏花那张专辑在2013年横空出世之后，横扫各大排行榜，也要谢谢张亚东的编曲全程的衬托朴树，两个人珠联璧合。同时呢，生如夏花这个词其实来自于泰戈尔的印度泰戈尔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叫做生如夏花的飞鸟集当中的一段话。然后诗歌呢非常的清丽隽永，属于高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先生。那这张专辑取名生如夏花，里面首首歌曲都可以当现在任何专辑的主打，一点都不夸张。2003年的时候一共是11首歌他荣获了内地那一年所有的奖项那现在时间一晃15年过去之后呢，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爱你》，再见。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夏日萌动的感觉，还有那种春心荡漾（打引号的那种），就是非常的舒适。就喝了一杯鸡尾酒或者威士忌或者一杯红酒之后，你的脸充满了红扑扑的感觉，你看任何的人都充满了味道和滋味。这首歌有这样直观的感受。在今天晚上十点打录机的第二首歌《岁月留声机》当中推荐给你，2003年的《生如夏花》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爱你》，再见。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我爱你到永远。可哪有什么永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辩，下一句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为什么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这故事才精彩。 现在呢，15年前的这张专辑在当时真的是横空出世。我还记得我去王府井的书店 专门买了这张专辑，看到了这个生如夏花的专辑封面的设计，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其实一张专辑的好听程度，很多人会选择先看这个照片哈，这个封面的设计。那个时候的朴树还是长发飘飘，这个光打显出他的侧脸的轮廓以及英俊的面庞。那个时候的朴树真的像一个英俊的少年一样哈，蛰伏了很多年之后，再次送出一张特别精彩的音乐作品。让我们觉得生活的等待，岁月的积累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啊。 我勇敢的爱人，为了那醉人的夜晚，我们都满身的伤痕。我爱你呀，我寂寞的 最美丽的时候，竟让我遇见你，花光我一生的运气。 我爱你再见， 我爱你再见， 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lly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各位呢跟着十点大陆机一起在这漫漫的夜色当中，一起变成更好的那个人。谢谢你在22:24走进十点大陆机的节目，来到这个小小的舞台。这个小小舞台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空间，我们的这边大概有30平米40平米的样子，但是这里面又浓缩了非常多的爱和这个夜晚暖暖的部分。希望呢十点大陆机传递给你不单单是音乐，不单单是我自己说的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彼此情感的交流以及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提升。谢谢各位对于朴树这首歌的喜欢啊。哎呀，2003年已经距今15年过去了，江小乔听得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小乔说朴树在他的印象当中应该是非常内向的那个大男生的样子，是的，他现在一直也内向啊。然后说如果朴树说我爱你恐怕没人拒绝，那也不一定啊。人无完人，我们都是凡人，在我们的眼里都有一个比较级。就比如说我们羡慕那份工作，有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做那份工作之后他也很乏味很辛苦， 所以呢，兴趣还有专注力是多么的重要，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是一样的。啊，谢谢天色水天一色，然后专业防水，你们两个名字还交相呼应，来到直播间 Love You 无悔舒晓东，还有我闹闹宁哥，还是我八弟半梦半痴半疯癫，涨薪不涨价你又来了，名字还没有改哈、啊。这些好朋友让我们的十点打路机变得是新朋友来了之后呢，喜进喜迎新友，老朋友呢老友临门，非常的舒适。文斯卡特你也来了，我看到你了，你老久不来了啊！谢谢大家给我的礼物，谢谢送我的节目的点赞，谢谢你喜欢这些歌手。每个人都有青春听歌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我年少的时候还是听卡带那个年代呢，会收集很多的像宝丽金唱片、美卡音像百代唱片飞碟唱片、海蝶音像等等这些非常好的唱片公司。我还想过说，哎，我是不是有一天可以去唱片公司去打工啊，就像那些所有的台湾的一些艺人的经历一样，先去打工，先端端茶水，然后策划文案，然后是不是参与到歌曲制作当中，有一天我也能出张专辑啊，那都是梦想啊，都是渴望的事情。其实在2004年啊，05年、06年那期间，我在一个公司工作，是一个SP 的公司，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全球500强哦。我在里做录音的主管，我们公司的旁边就是 EMI 百代唱片公司，那时候大张伟、许巍、胡彦斌我们经常会见到，还经常聊聊天哈。很有意思的时刻，布丁布丁说那个时候会听收音机时啊，那是一个广播兴盛的年代。那如果再倒退很多年之后，接下来这首歌还真的让我们觉得，这个歌声是超级难得的。今天我在办公室放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同事韩丽还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好有年代感，真的是1988年左右的歌曲。1988年你多大？是不是还没有出生？还没有来这个世界？还没有感受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的吸引力和压迫力？我相信在看节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1988年有一些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可是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作为80后，我有幸见证了那个时期我国台湾的一些流行音乐的盛景哈。提到童安格，你会想起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会有想起这首歌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拉近到了无比亲切的那个链接的年代，链接只有通过收音机，那个打开话匣子啊，那个年代无比的怀念。现在有了智能手机，有了 pad， 很多都显得非常的简单。谢谢阿涛关注了我，阿涛你在哪里？我看看阿涛的坐标未知星球啊，你的头像是一个像素还不算高的一个截图，很有年代感。谢谢你阿涛。童安格，白马王子型的童安格哈、啊，你看那个时候童安格多么的白马王子型，戴着那个帽子、眼镜，风度翩翩啊。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让生命等待，忘不了你，忘不了的你，都是那个时候经典的音乐作品。晚上好，阿涛。这首接下来放给大家的歌曲呢，是1985年由王芷蕾首唱的。在1989年呢，歌曲创作者童安格先生竟然是翻唱了自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是因为童安格的出现，让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 DJ 在说，你好吗？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没有收看，你正在收听的是十点答录机周一的特别版本岁月留声机。你还好吗？在你的城市是否过得开心快乐？你吃晚饭了吗？如果你对自己好一点的话，我就特别开心。我是你的情感 DJ 联络员，我的名字叫做周准。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

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曾经也跟音乐接触了几年的时间，很久一直在跟音乐做朋友。谢谢所有的音乐家音乐人为节目送上的 slogan 的祝福。趁着夜色，我们要听听好的音乐，让这个夜晚变得不孤单。至少在十点打录机的陪伴下，你能安然的入睡，你能有一个放松的心情来收听一档还蛮专业的音乐的试听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记住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小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怀念那个时候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时候，我也会想念起来。因为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会瞬间回到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啊，那个信息量并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呢，大家对于信息量的获得会显得很珍贵。就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物以稀为贵呢。如果说你获得一首歌的途径，你看到我的途径不像每天这么频繁，你是不是会更加怀念我？ Anyway, I'm not sure.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更有年代感了。我觉得罗文的出现是我对我国香港音乐的乐坛的一个非常怀旧的部分呢。那个时候会想起《射雕英雄传》，想起很多大型的TVB 拍摄的电视剧当中罗文呢珍妮会经典献唱的作品。而且罗文是张国荣先生和刘德华先生以及很多那个时候歌手的老师，罗文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也是让我们对他特别的印象深刻。那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去到天堂，罗文也算是其中一位在天堂继续歌唱。但是我们会想到说那些经典的歌声永远不会消失掉，就像电波一样啊。那今天呢在第四首歌的推荐当中呢，我推荐了来自于1988年我国台湾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非常好听，原唱罗文先生，叫做尘缘。而且1991年罗文凭借这首歌曲在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金针奖，非常高级的奖项。我想你这个旋律一响起，又有很多有年代感的朋友赶上那个好时候的当然现在也是好时候，赶上那个广播兴盛音乐分享不是那么发达而且弥足珍贵的时候的朋友一段相当悠长的回忆。我也是因为这首歌在车上放的时候呢，坐在副驾驶上的家人说，哇，这首歌好有年代感，忽然想起了八月桂花香的所有的情节。气宇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来听听罗文先生在1988年为这个电视剧创作的歌曲。 缘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有些没有生在那个年代的朋友说，哎呀，没有听过经典的歌声真的很多，确实是音乐没有年代感，只有你在静下心来听每首歌的创作，特别是我觉得每首歌很重要的是词曲的结合部分，这首歌的旋律相当极致的高，满分的高，而且罗文的演唱呢四两拨千斤，那个年代珍贵的记忆会在五分钟的歌曲当中通通呈现勾勒出来，对不对？ 花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场风雨，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是丛林，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光还过得很快啊，时间在时光里显得就像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每个家庭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个体需要一个家庭的维系，需要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维持。今天晚上有幸跟各位在十点大陆机的岁月留声机的环节当中相见，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周一的设置，我也希望在周一这样一个收听收看节目当中，可以勾起大家在有些年代感的回忆哈。其实说到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内地流行乐坛的重量级的男歌手不是那种就是以喜欢为唱歌的男歌手，就是细细统统， 细细统统，这样不能表达，是系统，真的是学过音乐的音乐人当中，我觉得鲍家街43号的主唱汪峰算是其中一位。他真的是拉过小提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有非常浓厚的学院氛围、学术气质的人。私生活我们过多不多去关注，我们只关注音乐的部分。在20大概是05年12月28号，也是在冬天的时候，那张怒放的生命的专辑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其实汪峰一直是高质量的代表。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创作于那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算是那张专辑当中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虽然有音摇的这个和弦的一个铺陈，但是却是在这样一个讲述当中显得一些飘渺和渺茫的一个感觉，也是写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像个孩子》。其实你和我都曾经像个孩子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或者从你的故乡来到这个城市，想实现你的愿望和所求。我们这些怒放的生命时常碰到一些火花，这个火花也许是生命当中的、情感里的，还有就是生活的巨大的燃烧时发出的火花会灼伤你。像个孩子，你我都曾像个孩子一样在城市当中渴望过，而且迷失过。现在所有送给那些还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人，我们必须像个孩子，单纯，像个孩子一样无畏。 当我站在大桥上面，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抱紧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沉默伫立的楼，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抱紧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 经常会想到那句话，你就像孩子一样，有时候是来自于情侣之间的这样一个表达，说你能成熟一点吗？有时候是真爱的表达，特别甜腻，就像个孩子一样那种表达情爱的部分。不管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希望大家的心像个孩子一样，充满了天真，充满了无畏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面对这个世界，童真不变，而且成熟未满哦。 孩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谢谢你来找到我，然后停留了下来，我慢慢了解。谢谢刚刚最近关注的我马森宇关注了我，你在哪里呢？我看看你在江苏镇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我老觉得南方的早餐是特别有仪式感的，我特别喜欢去南方的城市待一待哈，然后感受一个那个阶段的那个时候，还有他们的节奏，非常的开心。真的是好的音乐能让我们瞬间回到很多年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当中啊。刚刚汪峰那首《像个孩子》也是点亮了这个城市当中很多寂寞的灵魂。我想很多的朋友还在工作，还没有回到家里，还在这个城市当中打拼，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自我理想，又碰到了一些挫折荆棘，然后只能自己披荆斩棘去面对一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越来越强大，变成更好的人。孙小果说，我们节目的忠实听友，谢谢你温暖的笔触，见字如面环节。孙小果说，音乐是最好的时光机，当那些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当时熟悉的画面和熟悉的味道，一句歌词就可以瞬间把我带回到记忆里的某个时点。想到松松那年喜欢逛音像店收集卡带和专辑的自己，想起每个夜晚习惯打开半导体合适的收音机，为了听得更清晰不断的调整频率。而现在呢，融媒体让我所热爱的广播变得可视化了，做了那么多的改变，只为我们心中不变。这是杨宗纬的一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棒。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青春在音乐里得以安放。掌声鼓励鼓励。如果听到这位孙小果的留言，在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你可以为他点点赞，非常好的语言，走心了，谢谢小果。也希望你在岁月静好的人生当中体验繁华。最后一首歌要有请老狼吧。老狼这个北京的冬天那张专辑也非常的好听，而且里面有非常多关于这个都市音色的描白以及生命的感悟。今天我送出这首歌叫做《弄错的车站》，还是非常有复古感觉的一首歌曲。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我所有的歌曲差不多都放完，其实还有两首没有时间放给你听，下周一再送给你。那真的是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到场的你们大家还有我，我都会在这些每晚的相遇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每天晚上在直播间和收音机间那段的相遇，我非常珍存这些回忆，都在我的脑海当中深深记得。不要忘记接下来的节目叫做夜歌，吴卓彤先生继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我要下班了，但是我的心还跟你在一起。不要忘记 Love is love。明晚再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To be a better man， 拜拜。